所面对的上诉举行听证会。仲裁法庭的巡回陪审团在香港时间昨晚八点半在北京一间酒店开始听证会。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日前报告，指阿利耶娃去年12月25号进行的兴奋剂取样检测呈阳性反应，检测结果在今个月8号由斯德哥尔摩的反兴奋剂实验室呈交。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一度对阿利耶娃实施临时禁赛，但当运动员在今个月9号提出上诉后解除了禁赛决定。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及国际滑冰联盟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仲裁法庭将会裁决阿利耶娃是否可以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个人单项比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此外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及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婚姻配对公司有咩帮到你啊？ 每逢夜晚咧，我都会觉得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咁你有咩嗜好啊？ 听下粤曲咁啦。 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晚上10:35嘅戏曲之夜啊！有咁多位主持轮住同你一齐听歌，陪你共度每一个夜晚。至于冻咯，咪冚多张被咯。记住啊，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节目系10:20开始噶。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38军全内接报，美军第二师避免全军覆没，选择撤退。沃克更下令清溪里、新昌里的守军死守，掩护第二师推往平壤。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隔咗有几日冇同大家见啦吓，我喺星期三做完之后咧，就隔几天去到星期一，逢星期一、二、三咧就我会同你一齐共度早上嘅。今日咧就星期一，系一个啊呢两日都会系一个好浪漫嘅一个日子。对于一啲系谈紧恋爱嘅朋友啊，或者大家系即系 咁多年嚟都互相恩恩爱爱啊，好爱护对方嘅咧。呢两日咧就可以有个借口啦，吓对对方更加好啲。今日咧就2月14情人节，听日咧就系农历嘅正月15，中国嘅元宵佳节啊。时间5:09。室外气温系15度，今日最高大概18度啊。 现在我有什么？有你一起分享，穷极亦活得漂亮。旧日我怕什么？原来未及就将沿路便遇到最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没有。问我爱什么？我再不懂欣赏还未遇着的漂亮。别问我信什么？原来极度就将能在一夕间变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 许志安嘅呢首叫做《二人行一日后》啊，今日呢个情人节咧就多啲听啲情歌啦吓。2月14日情人节嘅清晨时间5:13嘅时候，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此外，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 现时温度15度，湿度84%。刘若英， 想为你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 很爱很爱你， 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 情人节嘅呢个早上啊，咁啊今朝早咧多播一啲情人节嘅歌曲啦，浪漫都会播，或者其实一啲哀怨嘅都播，因为呢啲先至系刻骨铭心嘅一啲爱情啊。刚刚嘅咧就系刘若英嘅《很爱很爱你》啊，嗯，呢一首非常之一种浪漫嘅感觉，系嘛？仲有一个香吻送俾你，潘迪华， 情人。 情人，我怎能够忘记那半夜甜美的歌声。情人，情人，我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吻？多少的儿为花死，多少风儿为花生。 送给大家的香吻就是潘迪华，这首歌就是叫做午夜香吻，想起一些旧的有关情人的歌曲，其实都挺好听的，自己会有时遗忘了，但是情人的时候想想哪些歌平时比较少听，以下这首也是，这个都是我小时候的时候一直听，是来自一套电影的歌，男女主角呢，男的是金川，女的是李琳琳，已经适应的了，即是姜大为的老婆，戏名叫做《青春的旋律》，里面的歌曲有这首 《听溪水声声不言》，仿佛在为我低泣，那林间夜莺轻唱，仿佛在召唤你，啊，情人，你在哪里？曾记得五月清晨，我和你漫步长亭， 一声声耳畔低语，是相爱永不分离。啊， 爱过了寒冷的风雪， 了心。啊，情人，你在哪里？ 是不是真的不见了个情人呢？其实不是讲情变的时候，大家分手的时候又很挂住对方，啊，你在哪里呢？去到某一些地方或者认识的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很开心，但是现在就是形单只影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啊，到底他现在在哪里呢？所以就这样有这首歌，是吗？ 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And 无尽的爱 ，Endless Love。新闻之后再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星期二起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到三岁，当日朝早八点开始接受预约。政府表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早前参考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并且考虑新冠病毒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以及降低科兴疫苗适用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后，批准降低年龄下限到三岁。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外国数据显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对儿童的影响明显，入院比例亦有增加，形容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是合适的做法。本港新增13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两宗是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地个案。初步阳性个案约有2000宗，继续有安老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当局正在跟进。另外一名初步确诊的三岁女童及三名感染新冠病毒的长者情况危殆。三名长者年龄介乎80至97岁，其中一个人没有接种疫苗，其余两人有打针。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初步确诊的三岁女童正在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女童昨日先后到仁安医院及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医，入住威尔斯医院病房后情况恶化，转往儿童医院治疗，目前无需使用人工费。他又说，医管局大约有40名员工初步确诊，主要在社区和家居接触感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形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有足够高的水平，而且迫在眉睫。美国撤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人员是慎重的做法。美国、英国及德国等国家已经敦促各自的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另外，继美国撤走驻基辅大使馆大部分人员之后，加拿大及澳洲亦作出类似决定，三国都将相关工作迁移到靠近波兰边境的西部城市利沃夫。英国驻基辅的大使就说，将会同核心团队留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各界冷静，形容恐慌先是最大的敌人。加拿大聯邦應對緊急狀況的官員布雷爾說，將會啟動緊急狀態法賦予的權力，應對貨車司機的抗議及堵塞行動，形容目前的情況是危急狀態，警方應該履行職責。布雷爾說，聯邦政府將會首先與各省，尤其是安大略省政府協調，盡量提供各種解決問題的選擇。又指，如果各省的權力不足以應對目前情況，當局已經做好行使聯邦政府額外權力的準備，亦會動用所有可動用的工具。加拿大在1988年通過緊急狀態法，至今未引用過。這項法例規定，在加拿大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受到嚴重威脅而危急的情況下，如果現有法例無法有效應對，政府可以採取各種行動解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清涼及有一兩陣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18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天氣清涼，今個星期中後期風勢頗大及有幾陣雨。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由香港電台、香港警務處聯合製作防騙攻略。 喂， 呢度係廣東省廣州市派出所，我係劉華檢察官，我哋進行咗初步調查，懷疑你偽造護照同信用卡。 我冇啊，我冤枉噶。 我而家俾个链接你，你会睇到我哋发出嘅通缉令同埋资产冻结令。 张通缉令系写咗我个名，点解会咁噶？我冇做过、啊。 咁你就要同我哋合作啦。 好好。 而家你需要喺中国商务银行开一个户口，将你所有嘅资产转去呢度做保证金。 吓？ 你放心。这个户口是用你的名字的，其他人拿不到钱，你都想洗脱罪名的。 那我阵间去开啊。 那阵间我就会传送一个链接给你，你开了户口之后就照链接的指示输入资料啦。你记得要尽快做啊，你都不想坐监的。 明白明白。 俾我知道晒网上银行号码同密码，攞晒你啲钱，用乜嘢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唔想成为受害者，记得对来历不明嘅电话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下载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同埋唔好将你嘅个人或者系银行账户资料输入不明来历嘅应用程式或者系网址。仲有，唔好随意打开短信入面可疑嘅连结或者附件。记住啊，如果有自称執法人员手持拘捕令，上面有你嘅个人资料，声称会为你洗脱嫌疑而需要你嘅银行账户资料都好啦，大家千祈唔好上当啊！ 有我个人资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परिस्थिति भोगाइरा जीत गनुति Lockdown Diary 2.0。 Lockdown Diary 2.0 is the amalgam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李博义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隔离日记 2.0》。 入社区即器物啦，可以陪住人一路生活啦。点解佢唔可以被视为系艺术嘅一种咧？ 佢系 CIBS 广播人同艺家阿 Y，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呢两日咧，听见嗰啲疫情嗬，啲其实都唔知呢两日啦，一路以嚟嘅疫情咧都困扰住大家，日日都过千宗，寻日仲比较多啲添吓。咁而每一日咧都知道系每一区咧都好多人去检测啊，排队又排长龙啊。然之后咧就有时或者有啲朋友嘅安心出行嘅里边，有提示喎，又要去做一个检测，几时几时？因为你去过边度？咁就要去检查。咁讲就话喺如果你唔超过2小时呢就 可以唔使嘅，咁就叫安全嘅。不過作為當事人咧，如果你諗下係嗰陣時經過嗰個位，為咗安全起見咧，都係去做一做檢測咧，就比較好啲啦。咁亦都因為檢測人龍太多啦，所以而家好多時啲人都係會買一啲係方便嘅，自己可以做。但係嗰啲咧，亦都好多咧都買斷市，好似等於當年咧，你係有啲即係要買口罩嘅時候咧，都唔係好夠啊，或者係買啲日用品嘅時候又係唔好，即係唔係咁容易買得到嘅時候嘅情況出現啦。咁唉，估唔到呢幾年會遇到咁多呢啲嘢嚇，呢個都會係喺我諗日後嘅日子裏邊回望翻嘅時候，呢幾年咧都係幾難忘嘅呢幾年啊。生活都依然的，大家就千万不要那么恐慌去超市扫晒啲货，够食或者够几天都可以的了。情人节会不会怎样去都去庆祝一下呢？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 台正宵999朵玫瑰， 哇，有冇见过真系咁大束花？即系情人节里边，就算唔系送俾你本人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同事，真系有人收过咁多嘅花。我以前嘅时候咧喺旧嘅机构啦，对上一间咧就见过啦。我一打开个 lift 就望到大堂咧，就摆咗束咁多朵嘅花。哇！即系嗰度，咦？边个加边个噶咁样？去八下之下，哦，原来真系九百几多嘅时候咧，真系好浩大，你会心动噶。嗯，咁啊，讲紧花咧，即系今日情人节啦，送花仲有冇人咁样嘅心情啦？吓，咁我谂都仲会有啲嘅，但系大部分咧都俾疫情咧，就系令到自己都系嗰个心都不是美宜吓。咁睇翻呢个报道咧，访问啲花店咧，就话喺疫情下情人节咧都真系好难过。有在花墟经营30年的一些花店的负责人就说，今年受到疫情多重的检疫是拖慢了个流程和运输成本上升的问题，鲜花的售价呢比起去年呢升近一半。在市道极为疲弱的情况之下呢，他也会觉得都是将会经历一个比起97金融风暴和在03年沙士的时候是更加惨淡嘅一個情人節啊，咁而家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諗下到底啊點樣可以盡量做得好啲咧？嗰啲花又即運送得嚟係又比較遲啦。咁而今年進口嗰個拍賣花價，譬如荷蘭啊、肯亞嘅玫瑰咧，都上升咗四成，但係有啲花咧又上唔到機，落機之後咧又要係抽檢消毒，加重咗提貨嘅壓力。以往鲜花咧落地运送咧凌晨两三点咧就会收到花噶啦，咁而家拖到六七点，咁变咗咧有花嚟到嘅时候咧都包唔切咧，要摆晒喺门口度靓靓地，可以吸引啲客嚟买啊嘛吓。咁花价急升嘅另一个主因就系检疫系有重重嘅关卡。佢话即系呢个花店嘅负责人为主啦，佢讲紧佢哋咧就喺昆明有一个花场嘅。以前咧就由云南运送一转鲜花去广州，可以一主一副嘅货运司机。而家检疫部门咧就指明一个人负责到尾，就系、是、方便做呢个核酸检测啊。咁每一程嘅运输费咧就由1000就加到1500，所以咧花价今年咧系特别有压力，冇得唔加。咁佢就举个例，如果系十支嘅玫瑰包装成一个情人嘅花束咧，旧年咧大概系660元，今年咧应该要升到880啦。咁其实每一日咧都会升一个价位，根本咧就减唔到落嚟。咁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仲有啲人要 work from home 吓，喺屋企就唔会有花系送去呢个写字楼啊咁样。咁亦都係因為經濟問題，可能嗰個消費力咧都冇以前咁高，所以其實咧而家都係幾辛苦咁樣捱緊呢一個家族嘅生意。咁佢預計話今年嘅花束咧平均應該個價咧大概係維持喺1000元度啦。以前適入個黃金期咧，哇係近3888嘅，有送過88支嘅玫瑰巨型嘅花束。嗰啲係呢啲嘅訂單咧，應該而家都不復見啦。咁如果以往買開好多嘅，買簡單一支啊，一支都係有心意啊。 已錯過了你的新人，急趕而來，失望而回，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楼。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号

晒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似想得我俩，完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唯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放。 若是日后爱念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 张国荣、陈洁令，只怕不再遇上。寻晚黑咧，咁啊，先知道咧，我嘅前辈咧就系确诊，就入咗医院啦。我哋有一个 group 嘅群组咁倾偈，先知道哦，系啊，原来咧就系肥叔叔，即系金刚叔，就入咗医院啦。咁咧就个人都叫精神，听佢把声讲嘢咧都仲系好精神。不过咧就系觉得都知道啲护士咧踢晒脚噶啦。咁佢就话冻咧都唔敢出声，费事即系骚扰人啦。啲毡咧其实咧真系得个样，唔系好够暖。咁所以咧就不过好彩咧就可以你会可以送一啲嘢过去，你个人就入唔到去个病房探。你想要啲咩咧就送过去就得噶啦。咁大致上个人都精精神神嘅，希望佢早日康复啊！肥叔叔早日康复啊！周老板，听翻周老板呢首有啲即系正气啊，比较积极嘅歌曲先啦，一种鼓励性嘅歌曲。 嘿嘿呀，好大众心一次，艰辛困苦笑二次。嘿嘿呀，好大众一心意，当不怕他犯风雨。嘿嘿呀，好大众心一次，果敢勇敢不怕输。嘿嘿呀，好大众都真挚，交出信心。 金刚叔嘅一起去冲刺，当时咧我都有份一齐去和唱呢首歌，仲有冯伟棠啊、黄桂林啊、罗浩荣啊等等嘅。肥叔叔早日康复啦！ 点有关嘅罪行被捕，但未有交代实际被捕人数，又指喺示威现场扣押咗涉事车辆，强调对非法活动零容忍。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係所谓系优势呢，係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 你睇返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呢，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呢，其实呢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係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系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呢，其实个保护力呢就会系升返上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呢，系保护嗰个嘅对付 Omicron 病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十一分啦，听紧嘅系呢一日嘅日子，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嘅呢一日嘅清晨爽利。咁啊，农历嘅日子咧就系正月十四吓，系都系十四。咁啊，听日咧就十五啦，就系元宵佳节啦。咁啊，所以咧呢两天咧亦都可以系啦，嗱，听日可以又食汤圆啦。今日系咩咧？可以令到你中意嘅人系开心少少啦，大家互氹下对方咁样啦，吓，增进下感情咁。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啦，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十八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嘅。现时气温十五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钟仔啊，阿钟志光啊，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咧都仲系新蒸头啊，正月十四，听日咧就系正月十五，咁所以过年咧好开心嘅，一路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跟住到年初七系人日啦。上个星期我哋就系年初七系相见啦，吓，上次都唔记得讲呢个生日快乐添。好啦，咁啊初七之后咧就到十五咧就系中国情人节啦，咁喺个正月头里边咧都好多好开心嘅一个节日咁样。 系啊，同埋呢啲系好甜蜜嘅节日啊嘛，咁啊情人节。咁对于我哋嚟讲咧，二月十四日西方嘅情人节， 今日正正西方，即系两日都可以俾啲情侣啊有借口去，可以 sweet sweet。 系啊，喺文学作品嚟讲咧，男女之间嘅情咧都有好多好深刻嘅作品嘅。不过咧，即系喺中国嚟讲咧，嗱，你大家谂下咧，个爱情咧就有爱先生。情啊嘛，咁但系呢个爱字咧就好奇怪嘅，即系个奇怪系咩咧？喺古籍嚟讲咧，特别我谂晚清之前啦吓，讲清之前咧，呢、這个爱字咧好多时都唔会意会到系我哋而家讲嘅爱情嘅，即系你爱唔爱呢样嘢啊？即系你要唔要佢嘅啫，系嘛？即系呢个爱同情写上个等号咧，大致可能都系喺晚清之后啊，民国初年啊呢啲嘅作品咧传入嚟咧，系开始用个爱字啊。咁但系咧呢个字嘅奇怪之处就系话，唔系话佢爱唔等于呢个爱情嘅爱，而系话喺古籍咧系好少用呢个字嘅。 係咪好似好難去講 酸 豬口？好 少，係啊，好少用嘅。咁但係咧，雖然冇用個愛字啫，咁但係好多嘅文學作品咧，都能夠表達到男女之間嘅情咧係好深嘅。但係你會喺呢啲作品入面咧，你揾唔到個愛字㗎。你睇蘇東坡嚇寫佢亡妻啊，元稹啊寫佢太太啊，都從來冇用過愛字嘅。啊，呢個真係好特別嘅呢個。 但係大家就可以意會到啦，係咪？ 係啊係啊，咁啊特別講到咧，我記得咧喺好幾年前咧，我睇過一個網站嘅選舉啊，咁佢評選咧即係喺中國歷來咧最受歡迎或者係最好嘅講男女之間感情嘅作品。 嗯， 咁啊選出咗邊首咧？就係秦觀嘅《鵲橋仙》。 鵲橋仙，哦，呢個鵲橋係咪就係七姐嗰、那個牛郎織女？ 係啊，係一首宋詞嚟嘅。咁文字啊真係好好嘅。雖然今日就唔係七夕啦，咁但係講到 都係一個愛情故事。 係啦，愛情故事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詞係相當好，我都好中意呢首詞嘅。 使唔使念咗首詞先咧？ 係好啊，同大家咧讀一讀先啦，好嘛？鵲橋仙，秦觀。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笑笑暗道，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隱故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喜在朝朝暮暮。咁其中咧，佢有句咧就銀漢迢迢暗渡啦，咁亦都有人讀咧銀漢迢迢暗渡嘅，咁啊千里迢迢，千里迢迢啦。咁呢啲讀音嘅嘢咧，我諗大家就相信自己嘅一個讀音啦，因為有時啲查字典咧都有唔同嘅讀音出咗嚟。 咁啊，頭先啊聽咗啊鍾志光咧就朗讀咗呢個鵲橋仙啦，發覺咧有一啲字眼係好熟嘅，尤其是後邊嗰兩句嚇。 係係係，經常俾人品題啊。 形容咗誒，我哋唔使成日見面嘅，在心中啊嘛，唔使日對夜對，就兩情若是久长时，又起在朝朝暮暮咧，咁啊，就原来出自呢一首词啊。 系咁，所以文字用得相当好啦。咁大家你睇到咧，中间冇个爱字噶噃，吓都冇个爱字噶。咁同埋咧，呢个故事咧就系讲七姐啦，即系七夕啊，呢个织女牛郎啊嘅故事啦。 系啊，一年先能够见一次面， 啊、 都真系哇，真系相思万千重啊。 啱啊，嗱，相传咧，即系佢哋嗱呢啲相传嘅嘢咧，就即系一啲民间故事啦。我记得上个礼拜都同大家讲过啊，啲民间故事咧其实好有意思嘅。哪怕佢真定假，咁但係起碼俾到啲教育意義啦，或者好似以牛郎織女嘅故事，要大家即係要珍惜相聚嘅時刻啦，即係亦都俾到好多背後嘅意思大家嘅。咁相傳就喺天庭上面咧，牛郎織女就犯錯啦，咁就落咗凡間。咁之後咧，再召喚上嚟咧，就都唔俾佢兩個相見，要分開。咁其中咧，我睇過一個版本咧，好有趣嘅個版本咧，嗱唔知真唔真喎，我都係即係揭開書咁睇咧，講呢啲故事咧。咁佢話咧，本來咧佢兩個咧就唔係每年咧只係七夕先見面嘅。咁啊呢個王母娘娘咧就透過呢個喜鵲就傳信，就話咧以後只俾你哋咧係每七日見一次咁樣。咁啊，每七日見一次都唔係好耐啊。 咁啊，一年有52個禮拜，咪即係52次咯，七日啦，係啦。 咁但係問題咧，原來咧喜鵲就傳遞錯誤，就傳咗咧係每年嘅七月七日先至俾你見。咁所以咧， 咁呢个真系大错误啦。 咁但系喜鹊都要付代价，因为王母娘娘咧就因此咧就罚喜鹊咧，就每年嘅七月七号咧佢筑桥啊，让佢哋两个咧就系喺呢个鹊桥啦，所以叫鹊桥咧系相会啊。 系啊，鹊桥相会，咁啊好靓嘅鹊桥咧，整一个弯弯地嘅桥，咁牛郎织女咧就可以一路搭住咧嚟到见面啦吓。 咁真唔真咧？就我都唔知啊，因为其实民间故事好多时候咧都系啲口耳相传啊，或者系一路讲落嚟啦，咁究竟系有冇史实根据咧？我谂如果你睇翻呢啲民间小说咧，又唔好下下用个合理性，或者系嗰、那个诶历、史都唔系咁写嘅，即系咁咧就冇趣嘅。 其实又唔使去到咁认真，佢都系讲出一个古仔，寓意大家都要对爱情系忠贞吓。 系啊系啊，嗱、啊，所以睇翻呢个词咧，佢分咗上下两阙啦。咁佢开首咧就系、是、啊纤云弄巧，飞星传恨啊。咁而呢個好簡單啦，纖雲即係喺天空上面嘅雲啦，係嘛？你睇到纖雲啊，佢好仔細弄巧，好多唔同嘅變化。咁你又睇下， 啲雲真係嘅，我唔知阿錢咧，你細個有冇試過咧擔張凳仔望向天睇雲咧？ 唔單止係細個啦，其實而家有時偶爾望上天空，或者啲人影啲相出嚟，你就發覺，咦？呢、這個雲咁似某某一個形狀，有啲時候似一個動物或者似一個人咁樣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 特別如果你坐飛機嘅時候咧，我更加中意望啲雲，係一個仙境咁樣嚇。 你嗱，所以你睇到咧，呢個慈人咧係秦觀咧嗰個觀察好深刻、好細微啊！即係佢從呢個日常好生活嗱，我哋望到個雲咪雲咯，但係佢識得用纖雲嗱，用字用得好好啊，好纖巧，纖雲就弄巧。咁跟住咧就飛星傳痕啦，啊咁啊閃閃嘅星星咧，啊喺天上邊啦。而家咧，我諗喺市區，因為個光污染都幾犀利啊，即係 間唔中有時你望到，如果嗰晚好好天咧、黑曬咧都望到啲閃閃星。 但係少咯，我記得咧，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有一次去長沙露營啊。咁啊，長沙露營係點咧？咁啊，夜晚好熱啦，我哋瞓帳幕咧，哇唔得，熱到唔得。咁啊，結果咧就走咗落去沙灘度瞓，咁喺沙灘度瞓啫。哇！突然間擘大眼啊！突然間擘大眼咧，係我諗誒應該係深夜三點零鐘啦。 係 哇！擘大眼咧，即刻哇，好突然啊！你因為你望到咧個天係好黑，但黑當中咧係好多星星閃閃閃， 就係閃醒你啊！ 我個印象好深刻㗎，即係你見到個 好靚嘅， 好靚啊！你擘大眼係黑，但黑當中咧好似一粒粒珍珠咁咧喺度啊，有光有弱，有光有弱嘅。咁呢個咧就見到啲星星啦。嗱咁佢呢度用到咧星咧就代表一個痕啦，因為你飛星傳痕啊，啊星閃過可能又係流星啦。飞星前行啦，银汉潮潮或者银汉迢迢暗道啊，咁啊可以睇到咧，呢、這个佢用暗道啦，系即系好似系千里迢迢啦吓，咁、但系咧就都好似偷偷摸摸咁样啊， 系 啊，咁但系点解？因为佢哋一年先见得一次啊嘛， 系 嘛，即系呢个咧系寓意咧，就系、是、佢虽然讲就是、牛郎同织女，其实好似距离好远嘅吓，所以佢用到咧系潮潮啊，吓、咁而但系咧最重要系咩咧？金風玉露一相逢啊！點解咧？因為七夕嘅時候咧、可能夜晚咧都會係有啲清涼嘅涼風啦。咁、佢叫金風啊嘛。金風玉露一相逢，而呢個一相逢咧，其實一年只一次嘅啫喎，係、咪？一年只一次嘅啫喎。啊，你諗下幾艱難咧？而家我哋現代嚟講咧，喺嗰個距離雖遠，咁但係另一個角度睇咧。又將我哋嘅拉近咗咧，透過好多嘅科技嘅協助， 冇錯、 ，Zoom meeting 係嘛？ 係啊，或者你嘅手機都可以好清楚咁望到對方啦。 係啊，咁、但係當時冇噶嘛。係。咁你諗下，原來佢一年咧，只係喺金風玉露之下咧，係只可以見一次面嘅啫。咁、但係咧，變性卻人間無數啊！ 好靚嘅字眼， 即係佢講到出嚟咧，一次嘅機會咧係一年一次，但係咧。縱使係咁樣啊，即係我哋而家喺咁嘅情況，即係佢嘅套咗牛郎織女咧，就雖然你喺雀橋只係見一次嘅啫，但係已經比喺人間咧係好好多啦。點解會人間好好多咧？呢、這個就因為你仲有得見啊嘛。係 啊， 呢、這個你仲有得見啊嘛。仲要啊，你係每年好珍惜，今年見完，希望咧期待明年再見。係嘛？所以佢跟住咧就講啦，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啊。啊，咁呢、這個因為佢兩個即係講嘅一路咧，都係借代用呢個牛郎織女嘅故事借代出嚟啊嘛。佢兩個咧啊，即係情意係雖濃啊，咁但係咧都好似水咁樣悠悠嘅流水咧，係好似啊無聲咁樣一路延綿一路延綿啊。咁、而這個呢個咧柔情似水咧，就映照住呢個銀漢潮潮啦，水就細水長流，慢慢咁流落去咧。咁而這個呢個銀漢咧，亦都係。從老遠咧係嚟到呢個雀橋啊，咁、大家有個交匯，即係你睇到咧，佢哋寫詩或者寫詞嘅人咧，佢將個意境係交搭嘅。咁呢個咧，當然你要係接受佢哋嗰個想法，有個意會啊。有人唔係啊，誒佢咁寫啫，都唔知道真唔真。你一講到喂，佢唔知道真唔真咧，你就冇曬詩情畫意噶啦， 係 完全唔係嗰樣嘢噶啦嚇。咁啊，佳期如夢咧，呢個就比較明白啦。即係其實一般人嚟講咧。一般嘅情侶嚟講咧，咁啊，梗係希望係組織個家庭啦，有個佳期啦， 好時間嗬 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佳期就等於發夢嘅啫，根本係冇可能嘅，因為王母娘娘講咗一年只可以俾你見一次嘅啫，咁、所以咧亦都談不上話組織家庭乜都。 但係啲故事又冇講話佢哋幾耐之後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喺埋一齊咯。 呢啲都係民間故事啦，咁所以到。見面嘅時候咧，咁有聚梗有散啦。散嘅時候咧就隱故著橋歸路啦。 啊，都係行翻個雀橋走噶啦。咁、但係咧啊，忍顧，我都唔想回翻轉頭啊。啊，顧盼啊嘛，唔想回翻轉頭啊！啊，呢條啊歸路嚟噶。咁、但係咧，最尾呢兩句咧，頭先阿錢你都講啦，啊，好出名喎，個個都講我嗱，呢句咧就好點題啦，亦都係好有正面嘅價值啦。兩情若是久長時，又喜在朝朝暮暮。 其實呢句咧係安慰語嚟嘅啫，即 係 對於牛郎織女嚟講，咪要話俾自己聽，我哋真係咁相愛。都唔需要日日見嘅， 係係嗱呢個咧就有個好處係咩咧？一個叫自嘲自解啊。咁中國人咧即係有呢個能力咧係好嘅，即係有時你諗下，一年見一次係好慘嘅， 係 都總好過一次都冇啊。 咁啊係，係咪啊？ 係啊。咁所以咧自己解釋啦，啊見一次都冇所謂嘅，因為咧兩情咧係我哋兩情相悦啊，喺個細水長流啊，咁啊總好過咧即係轟轟烈烈咁啊冇咗啦嚇。咁、所以咧又喜在朝朝暮暮咧，就唔需要日日見啦。嗱、呢個咧純粹你講得啱啊，喺個自己去托詞去解釋咗。 係啊，如果唔係你就會更加冇心機嚇，好淒涼咁嚇。 就有呢個好處、好處咧就係講緊咧自嘲自解啊嘛。咁我哋成日都同人講話，喂。人比人比死人啊！唔好同人比啊！但系你又谂翻转头， 又啱噶喎。 你比下又唔同噶喎，比下都唔错噶喎。只要你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诶，咁啊好似开心啲，系嘛？ 系啦，咁你会觉得啊，又有心机去做人啦，咁 样。系啊，咁所以你睇到咧，即系成篇呢个词咧，嗱个文字用得好啦，个意境用得好啦，咁到最尾嘅点题咧，亦都系可以。是解咗一啲嘅憂愁，咁特別係一啲嘅情侶啊，好啱用係咩咧？當你一定要分離啊，或者離開個刻咧，呢句就最啱使啦。啊，兩情若是久長時，又喜在朝朝暮暮啦、啊、特別喺以往啊移民潮比較多嘅時候咧，到送機嗰陣咧，大家都可能啊男女之間要分開啦。咁啊，梗係講緊啊用呢句最好啦。啊，得啦得啦，你唔使送啦，你翻屋企啦。啊，等我寫信俾你啦。當時最多寫信嘅啫嘛。啊，而家就唔係啦，而家都唔使啦。得啦，誒、我轉頭同你視像。通话啦，咁呢个就系时代转变啦。 嗱，或者咁啊，钟志光再同我哋读一读呢一首《鹊桥仙》嘅词啊。 好啊，啊呢首咧就系《鹊桥仙》，秦观：千云龙口飞星传恨，银汉萧萧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喜在朝朝暮暮。 我哋做呢个环节咁好听，即系成日听阿钟仔讲咁多古仔、隔一个月听一次咧，都好珍惜啊。OK， 咁啊，多谢钟志光吓。 冇讲多谢吓，咁啊，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啫吓。 下星期一又讲咩 啊？有啲史诗啊，好有意思啊。下星期同大家讲啊。 好，唔该晒，下星期见，拜拜。 拜拜。 银汉上星夜，情侣多恩事，诗片下亦胜千家，别离一载今夕见，令鹊桥边移，琴鸟解相思眠，鹊桥为你作起，银河上好相见，天下欢聚，热爱倾泻如泪电，若两心相爱，未怕分开多么远，人间喜七夕，情侣许心愿，情人原似相识，坚直的心不变。 声意，情侣多人事，诗篇下亦成千家，月儿可否挂住？ 正正就讲牛郎织女嘅歌，林子祥嘅七月初七。听日咧有出上嘅博士咧就会讲下元宵佳节一啲嘅古仔啊等等嘅。咁啊，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星期二起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三岁，当日朝早八点开始接受预约。政府话，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早前参考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并且考虑新冠病毒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以及降低科兴疫苗适用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后，批准降低年龄下限到三岁。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外国数据显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对儿童的影响明显，入院比例亦增加。形容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是合适的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讨论乌克兰安全局势等问题。泽连斯基向米歇尔讲述，在现有谈判模式下，相关各方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采取的措施，重申外交努力对于重启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他强调乌克兰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冲突问题，但不会屈服于挑衅行为，而乌克兰理解面对的风险，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的情况。他说乌克兰不会改变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应该明确说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米歇尔表示，欧盟坚定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在通话结束后在社交专页说，他和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最新局势协调了立场，强调如果俄罗斯发动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入侵，欧盟将会以团结和坚定的态度应对。加拿大联邦应对紧急状况的官员布雷尔说，将会启动紧急状态法赋予的权力，应对货车司机的抗议和堵塞行动，形容目前的情况是危急状态，警方应该履行职责。布雷尔说，联邦政府将首先和各省，尤其是安大略省政府协调，尽量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选择。又指如果各省的权力不足以应对目前情况，当局已经做好行使联邦政府额外权力的准备，亦会动用所有可动用的工具。加拿大在1988年通过紧急状态法，至今未引用过。这项法例规定，在加拿大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而危急的情况下，如果现有法例无法有效应对，政府可以采取各种行动解决。联合国五名工作人员在也门南部阿比扬省被绑架，事发在当地上个星期五晚。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吉基表示，五名被绑架者中包括一名保加利亚籍工作人员，其余四个人都是也门当地雇员。他们是在完成工作后返回临时首都阿丁的途中被绑架。也门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指被绑架者隶属联合国阿比扬省办事处的保安部门。也门政府正致力和各方紧急沟通，确保他们安全，尽力促成他们获安全释放。